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才我们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是电影《未来水世界》当中的插曲，由詹姆斯·纽顿·霍华德制作。这部电影讲述了地球两极冰川大量消融，地球呢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人们只能在水上生存的故事。这是一部1995年的科幻电影。那下面的这段配乐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曲子在吕颂贤版的《笑傲江湖》当中也曾经引用过。下面的音乐《生命之曲》来自电影《鲨鱼海洋》。这部影片记录了鲨鱼的生活和人类为了利益盗猎的行为。虽然音乐非常的活泼动感，但是呢，这部影片的内容却是十分沉重的。这段欢快的音乐是海洋生物自由游动时的背景音。

上面的音乐是西班牙葡萄牙电影《深海》当中的插曲，由西班牙配乐大师尼娜制作。这部电影没有一句对白，以大提琴的悠扬琴声搭配上油画质感的手绘风格的画面，散发出浓厚忧伤的气氛。这部影片一共用了6年的时间，由一个人手绘了电影所有的原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 闻到一种情绪，突

that I'd always be beside you to watch the day and night, and we'd listen to the sunrise and feel its growing light, and peace will come inside so quiet. Our love keeps growing, the mystery deepens day by day. But trust my love and hear me say that I'll always be beside you to watch the day and night, and we'll listen to the sunrise and feel its growing light, and peace will come inside so quiet. So quiet. Yes, I'll always be beside you to watch the day and night, and we'll listen to the sunrise come inside so quiet. Yes, peace will come inside so quiet。 海盗电台是一部音乐喜剧电影，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由 DJ 组成的乐队用音乐结合了几代人来和一个古板到不能接受爵士乐的管理层对着干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原声碟堪称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网罗了上世纪60年代英伦摇滚爵士的代表作，每一首都是经典曲。 After all the jets are in the boxes and the clouds on down the street, footprints dressed in red, and the wind whispers fairy. A broom is drearily sweeping up the broken pieces of yesterday's life. Somewhere a queen is weeping. Somewhere a king has no wife. And the wind, it cries, very.